切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鬱敏踩牆，大家見面，繼續踩鬱敏， 踩鬱敏， 踩鬱敏， 踩 鬱敏， 踩 鬱敏。今日咧，踩鬱敏嘅聲咧，係我喺度做現場咁耐咧最大聲咁似啊！啊， 安慰獎， 係啦。 今日咧就即係我哋敗選之後嘅即係第一晚嘅鬱敏踩牆咧，咁我做埋今晚就可能要休息一段時間嘅，咁因為我禮拜三、禮拜四咧都要上法庭，即係嗰件案咧就係到我最後陳詞嘅階段，咁我會做兩日陳詞嘅，喺法庭講兩日嘅，咁就跟住控方都可能要陳詞嘅，咁個件案就等於係揭嘅啦，咁然後就等個法官去判嘅，咁特判咧就未必係喺呢個禮拜判嘅，咁因為佢要睇我哋嗰啲陳詞，可能押後一段時間判係咁樣，咁即係我估計都係頂罪嘅機會比較高嘅，咁但係呢個唔理㗎啦，咁我哋就七號八號就要上法庭去面對呢單官司。先講選舉啦，咁今日我哋開記者會都講得好清楚㗎啦，咁大亨咧就為咗表示承擔呢個政治責任，敗選嘅政治責任咧，咁佢就辭任呢個熱血公民嘅領導。咁就將粵語公民咧嗰個領導權咧就交俾我哋嘅新科立法會議員啊，高票當選嘅新西嘅鄭松泰啊，咁我哋咁即係粵語公民咧就未來咧就由呢個阿泰去領導啦，咁佢又都有個公職喺議會度，咁我哋大家都要支持佢嘅啊，咁就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咧都會做佢嘅澳援啊，會支持佢。咁仲有粵語時報啦，係咪？咁大亨咧就即係等於暫時淡出呢個政壇啊。咁佢就會我諗佢都會花一段時間去調整一下啊，即係然後再計劃啊。畢竟佢都係好年青噶嘛，係咪？咁所以呢一次選舉敗選咧，對我哋大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教訓。成個即係唔係個人嘅得失問題，或者個團體嘅得失，而係呢條路應該點樣行，係咪？咁所以我諗喺未來一段時間咧，我諗佢哋都會坐低做一個即係檢討啊，究竟未來呢條路應該點行？同埋阿泰咧會開始喺議會工作。咁我哋雖然而家等於退出政壇啦，咁我都會即係就我自己嘅經驗咧，就可以即係如果阿泰有啲咩唔明白嘅關於議會嗰啲嘢咧，咁我都可以即係提供啲意見俾佢參考咧。我的角色就咁，咁即係我哋以我個人嚟講，今次係輸到一塌糊塗嘅。當然有很多原因，我就不便在這裡細表，大家已經有很多種講法，事後很明一大堆，看報紙或者網上，當然我們都在檢討的原因，但是事實上今屆選舉本來就是我最後一屆的選舉，過去比較了解我們發展的朋友都很清楚，就是因為我們要有一個這樣的運動，我才要出來，本來這屆我都不選的，但我不選，大亨又不選，那個局就成不了，所以要推動這個全民制憲運動，我就即係要選埋呢屆，其實都是要交棒俾啲年輕人嘅。咁而家即係輸咗，當然咧，我哋唔可以話啊輸咗我仲著數啦，求人得人，唔可以咁樣講嘅。你輸就係輸，形勢比人強，係咪？即係我哋要坦然面對呢個敗選嘅即係結果，係咪？我哋亦都唔去怨天尤人，亦都唔好埋怨啊邊個搞你啊咩嗰啲，即係嗰、那個我哋自己內部會做一個檢討啦。咁但係輸你就係輸，係咪？ 咁當然我哋五區加埋咧都有超過150,000票，係咪？咁作為一個政團嚟講啊，即係呢個150,000票咧，係即係有十五萬嘅選民啊，即係投票支持我哋呢個理念。即係我覺得我哋唔可以因為今次敗選咧，就放棄咗繼續行呢一條路，係咪？所以即係就算大家利是，如果太都輸埋全軍覆沒，你呢條路都係要行嘅，我覺得係咪？因為你哋仲年輕，係咪？咁我哋開咗條路出嚟，呢條路梗係難行啦，你都係要繼續行落去嘅，係咪？退一步嚟講，你而家喺議會裏邊係咪？啲人又將你擺成本土派、咩自決派咁，而家就會有個咁嘅政治光譜出嚟啦。咁至少嗰啲所謂一人黨都已經係有兩個黨都變咗係喺議會都冇議席啦。咁而家葉普成起碼有阿泰喺度咁啊，即係我哋都仲有條線勾住啦，係咪？咁呢個咧即係對成個即係未來嘅發展咧都係會有幫助嘅啊。咁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啲支持者咧就不要懷憂喪志，係嘛？即係喺呢條路上面跌跌撞撞，係嘛？荊棘滿途，即係我自己都講過噶啦，係咪？所以唔需要懷憂喪志。嗱，我嘅角色咧，我就一定係即係會喺呢個政壇裏邊咧，即係一定係淡出噶啦。即係通俗啲講嗰句就收山噶啦。OK， 咁但係我仍然可以做一個即係參謀都得嘅，係咪？呢個我可以做嘅，但係。即係我哋就唔會再參與呢個政治活動。咁但係唔參與政治活動咧，但係我哋做嘅嘢，未來要做嘅嘢都同政治有關嘅，係咪？我哋會繼續即係同阿台長就將呢個 My Radio 咧繼續發展，因為我哋而家聽眾同埋支持者非常之多嘅。今次呢個選舉係有好多海外嘅朋友幫我哋拉票，俾甚至捐錢。同埋有啲直情係坐飛機翻嚟投票，喺紐約有，喺呢個三藩市有，即係當然佢哋都係好支持我哋嘅理念，係嘛？過去譬如我哋普羅喺呢個美東美西，我哋都有有啲支持者喺度嘅，有組織嘅當然個組織唔係一個好有規模嘅組織。咁就係利用呢個所謂美東普羅之友、美西普羅之友、加東加西、澳洲全部都有嘅，係咪？佢哋都好關心我哋嘅選舉，亦都幫咗好多忙啊！咁呢個我哋係非常之感激嘅。嗱，雖然我哋今次選舉係慘敗，但係我哋睇下我哋嘅支持者，同埋我哋即係呢個造勢大會又好，其他集會，我哋動員嘅人咧。即係或者嚟參與我哋活動嘅人咧，比任何政黨都要多，呢個係事實。咁啊，但係選舉咧，你係要有一部選舉機，有資源。有啲人話我哋收共產黨錢，我哋五區參選要使1,000,000。我話俾你聽，你第日睇我哋申報選舉經費，你就知道，我哋加加埋埋五區都係使幾百萬，係慳到不得了，係咪啊？有啲錢仲要等攞翻嗰14蚊一票，收翻100-200萬翻嚟，即係啊， 找數， 找數。有啲要回籠翻俾呢個《夜時報》墊資嘅或者普羅墊資嘅錢，係咪？其實我哋使咗好多好少錢。你睇下郵遺證係成千支直翻嘅，我九西得300支，係咪？你睇其他嗰啲建制派嗰啲直翻。講親係過千計數，我哋冇呢啲事。 一去到投票日嗰日就知啦，大家一落街見到就知道啲資源係 投票嗰日，我去到北河街，我仲話做乜？我大佬，我哋得2支旗，全部都係吳文遠同呢個郵惠晶，係咪？咁所以即係資源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當然呢啲我哋都會檢討，但係成個大局嚟講咧，我哋係輸咗嘅。比我哋預期係差好多。我哋當然個目標係5席，但到最後嗰兩個禮拜，我估計即係3席嘅機會比較高，係咪啊？當然我哋就係滿懷希望嘅。譬如話，我哋睇到四眼嘅選情係幾好嘅，但到後尾個禮拜跌翻落嚟個民調，係咪？跟住 所有嗰啲雷動計劃啊，蘋果嗰啲即係鋪天蓋地嘅抹黑啊，同埋呢個配票啊，或者幫呢個泛民主派即係操盤助選啊，肥佬咧赤膊上陣啊，呢啲大家喺個選舉過程裏面睇到，基本上佢哋係奏效嘅，包括戴耀廷嘅雷動計劃都係奏效嘅。咁所以我哋今次係輸得好慘，咁但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係輸俾共產黨。即大家遲啲，我哋再檢視下嗰啲票站啊，同埋各個候選人得票，同過去嘅對比啊，我哋就發現呢、這個即係突出嚟嘅呢幾十萬新嘅投票嘅人咧，都好有問題嘅。咁當然呢個而家我哋未有具體嘅資料可以佐證嘅，咁但係其實都好鬼嘅。咁當然呢個都唔係我哋失敗嘅藉口嚟嘅。所以大亨就即係自己要承擔個責任啦。當然我都要承擔一個好大嘅責任。我今日喺個記者會都有提到，過去呢八年咧，即係由於我哋即係將個政治光譜拉闊，組織咗兩個先後兩個激進嘅團體，跟住我哋走本土路線。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基本上喺成個政壇裏邊。我是沒有朋友的，全部都是敵人。所以即由於我們要將香港那個所謂民主發展推向比較前一點，而令到我們是四面受敵，是吧？然後今次的選舉呢也都反映到在那個結果上面。所以我自己都反省的就是我過去在這八年裏面真是樹敵無數，到這個選舉我作為一個即都算是靈魂人物，四區就去助選，這個助選呢就變成一個包袱，因為你一定要消滅黃毓民，那你才可以消滅他們的嘛，是吧？所以你現在回頭一想，是吧？如果我不助選，是吧，可能在我區保住我這個位置，不過如果我贏他幾百票，不如我輸幾百票輸了個位置好過，是吧？勝之不武嘛，是吧？但是整個運動來說基本上現在來說是失敗的，是吧？但是我們是不會絕望的、okay? 所以我們寄望我們的支持者繼續即是可以支持即係以呢個鄭松泰為首嘅呢個熱血公民嗰個未來嘅發展，大家唔可以因為我同阿大亨嗰、那個即係隱退啊，咁大家就即係又啊懷憂喪志散曬。我諗大家都要即係俾多啲鼓勵同埋支持俾呢個鄭松泰，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或者休息一段時間，我探下我啲家人咧，咁我就即係等等官司完咗，我就會出門噶啦。咁尋錢一輪先，咁跟住翻嚟咧，我哋就個台就交俾台長呢一個月啲節目又要有啲調整啊。咁但我又希望我哋支持者就係我唔喺度做節目呢一個月咧，就唔該你繼續。俾台費，唔係啊，瓜得係嘛？咁因為我哋喺個資源上邊咧，亦都要做一啲重新嘅調配咧。咁另外咧就我會喺普羅嗰度咧，我哋會開多啲班啦。同埋可能我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我可能開多兩個節目來做都未定的 ,ok? 那出年台慶十週年，那我們一定是大搞的了，是不是？希望找到一個地方可以開一百位的，那看看現在輸了沒有一百位先 ,ok? 沒有最少五十、啊、位，五十位我們實有的了，不嬲都，是不是？那其實沒有了議席就不代表我們整個即是氣勢是沒有了的，是吧？只要人氣在這裡，是吧？大家對我們那個即是那個理念仍然是繼續支持的話，有這個平台 MyRadio， 是吧？有熱血公民，是吧？有熱血時報， 咁都一樣，我哋可以有好多嘢可以做嘅。OK， 具體啲講就係我哋可以做一個監察政府同埋議會嘅一個媒介，係嘛？因為我哋自己冇咗個議席嘅時候，我哋個身份，譬如以我個人嚟講咧，當然同太無關啦，太可以嚟做下節目啦，係咪？但我哋嚟講，我同台長就變咗係一個好獨立嘅評論人，係嘛？所以我哋就會可以發揮到即係嗰個制衡嘅作用，大家唔好睇小呢一個平台嗰個制衡嘅作用，係嘛？咁呢個我哋或者我同台長同埋我哋買 radio 啲人會大家會研究一下未來成個台嗰個發展， 走要個路向， 走嘅路向嚇。我哋會一有具體嘅即係做法，我哋就會同大家講嘅，係嘛？咁另外我又要喺呢度呼籲我哋各位支持者咧，即係各位手足咧。當然而家大家對呢個結果比較難接受啦，跟住亦都會揾好多理由，係嘛？或者有啲人而家喺度落井下石啊、挑你機啊、嚇啦乜乜啦各樣啊咁，我覺得我哋都唔需要回應佢哋，係嘛？冇必要，係嘛？因為如果你回應掀起啲罵戰，我覺得係冇乜謂，係嘛？不如大家即係沉潛啲，我哋做多啲嘢，係嘛？呢個反而比較重要咯，係嘛？咁對於我個人嚟講，當然我離開議會，咁我又會多啲時間可以寫下文章啊，係咪？甚至乎係做下其他嘢都得嘅。我哋咧就唔係靠立法會嗰100,000蚊人工嘅，因為啲人工幾乎都揞曬出嚟咁滯啦。OK， 係咪？我哋係有好多其他嘢可以做啊。咁所以大家又唔需要擔心我嘅 ，OK 嚇、即經濟上我哋係完全唔會有問題嘅 ，OK 嚇、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即係過咗一個禮拜之後，我哋全部恢復正常，係嘛？咁我哋都可能會喺短期內安排一次，譬如我啲義工啊過去有幫手喺選舉裏面啊。一次餐會都未定嘅，不過就要大家揞啲錢啦嚇，即係一人俾啲咁啦嚇，即係我哋睇下收翻嚟仲有幾多錢可以俾，咁你哋有人俾啲啦嚇，咁樣咁啊大家可以聚一聚啊，咁又係另外一個新嘅一日嘛。嗱，講翻成個選舉嘅形勢或者政治形勢，而家呢個係一個新時代嚟啊，即係我哋嘅時代已經係結束噶啦。咁我哋亦都希望而家呢班年青人入到議會，即係佢係可以可以有啲作為啦。我哋希望佢哋嚇，即係我哋樂觀其成啦。咁當然而家議會嗰個政治生態咧，即係我遲啲啊，即係翻嚟做節目嘅時候，我就會做一啲比較深入啲嘅分析啊。咁暫時因為個選舉之後一段短嘅時間，我哋自己都要去做一啲即係檢討啊、反省啊、分析個選舉結果啊，係咪？呢個完咗之後，到呢個10月中立法會正式開議，新嘅一屆立法會正式開議嘅時候，我哋就會牛咁眼啤住呢啲人。OK 啊，我哋可以盡一個即係監察角色咯，就係咁樣咁啊。咁啊嗱，我講咗20分鐘啊，台長你講下啦。 我講啊，我就留翻第三節講啦，因為第三節就阿鬱敏即係先行要翻休息，因為你有幾個鐘頭冇瞓你。 好多個鐘。 好多鐘啊！嗱，呢度在座咧，我諗都坐底都10-20個啊，咁冇瞓嘅，即係去到勁嗰啲30個啦。咁但係頭先我阿鬱敏講過咧，我即係再講一次咧，就係、是、涉及到嗰、那個即係選舉嘅結果咧。其實是要檢討的，但是而家譬如隔咗啲即係10-20個鐘頭，係咪一個適當的時間咧？我覺得就要需要少少沉澱，需要過多一段短嘅時間，你回望翻即係成個過程，由佢開始到佢結束呢段即係過程入邊發生嗰啲咩事情，當其時個應對係點樣？有邊一部分係其實 我哋可以拎翻出嚟檢討。仲有咧就係、是、我其實喺嗰、那個禮拜日由四點做到十點嗰、那個即係評論過程入邊，我都提咗一點嘅，就係、是、今次嗰個選舉嘅過程非常之多嘅不尋常嘅事件。事後我諗大家亦都見到啦。咁舉個例啦，譬如話雷動計劃呢一個做法，以致到啲議員即係喺選舉前一兩日話棄選。 集體啊！ 我都唔記得有幾多個越整越多，有啲係非自，唔係有啲係非 都兩個， 有啲係非自愿棄選，被棄選嚇。OK， 以致到譬如話一啲謠傳啦，舉個例，譬如話選舉嗰晚我喺呢度即係完咗之後，我喺度行彎彎，我就見到呢度一路行去通街都係棄黃保遊，係通街都係嚇。咁呢啲問題咧，即係你如果提咗個別嘅，其實就冇乜說服力。但如果你將佢形成一個整體嘅一個 picture， 一個睇嘅，我就覺得即係可以作為一個檢討。咁但係大家亦都唔好過分，即係唔好太幻想話，即係呢個選舉結果有任何嘅改變。舉個例，譬如天琪嗰個 JR 係咪 JR 嚟嗰個 選舉呈 請？新呈請，新呢個選舉呈請，我諗坐底都要兩三年啊。需唔需要啊？那個時間 差唔多要最少一年半， 最少一年半啦，排期咁樣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有又話即係嗰個重選嘅問題咧，大家就我覺得就唔需要喺即係短期內去諗噶啦。而家寄望一樣嘢就係、是、我哋能唔能夠吸收今次選舉喺嗰個選舉過程入邊一啲經驗。我絕對贊同鬱敏個講法，呢、這個問題首先要喺自己嗰度揾。不要找外部的因素去找，因为内部的因素决定了外部的因素它可不可以产生作用。换言之，整个问题就是那个选举的集中的力量会不会分散了，那这个是事后孔明来的，但是我们觉得都要再想想、啊、至于那个就是台那个未来的动向，我第三节就会就是讲少少一些我个人看法啦。但是我這裡想講一樣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是、咧，行到今日，我哋呢條路係唔會走翻轉頭，唔係我哋主觀願望想唔想翻轉頭嘅問題，係香港嘅客觀形勢一定要 push 到我哋繼續往前行，否則過多幾年、過多十年就冇香港人。所以今日呢個唔係一個終結，呢、這個只不過係另外一個運動嘅開始。我亦都係嗰日講過，即使今即係呢個選舉結果結束咗之後，唔等於成個運動結束。呢個係下一波運動嘅另一個起點。所以今日我有啲朋友 PM 俾我，啊會喊會成會點，但係過咗今日之後，大家就要重新振作起嚟。今時今日，我哋做呢個台或者我哋做呢個政治運動，唔係話一啲個人嘅目的。亦都唔係話成就有幾多個議員入議會咁簡單，儘管呢個係我哋一個短期嘅目標，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想改變香港嘅政治文化，同埋將香港人自己嘅命運握喺自己嘅手中。一日呢一個目標我哋未完成嘅，我哋都唔可以講話我哋做到啲乜嘢。即使我哋喺立法會入面有幾多個議席都係呢、這個，只不過一個開始嚟嘅。至於而家喺立法會入邊嗰個議席嘅數目，咁阿泰，我覺得咧，即係我好坦白同你講啦。雖然你咧今日咧，我見你個樣子有少少輕鬆，但係咧，我一諗起你嗰個處境咧，我就 即係每一日申請都係新嘅一日嘅開始。 係啦，咁即係雖然你唔係姓曾啦，咁我即係都係講翻嗰句啦，任重而道遠啦嚇，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啊。 我諗即係關於嗰、那個。嚟緊一屆嘅議會嘅形勢咧，第二節我都即係有少少嘢都想講，係響啲即係今日嘅點票咧，響嗰個嘅即係點票中心一啲嘅觀察啦，咁係值得係分析嘅，因為始終大家感覺上好似個局勢冇乜變過，但係其實變咗嘅，變得更加之困難。变得更加之困难，咁所以呢一样嘢嘅系更加需要即系咁多位嘅， 因为我而家冇时间去睇嗰啲成个选举结果数据分析咧，我睇完之后我就可以用专家身份话俾你听，咁但系有啲好鬼嘅，你系解释唔到嘅。 咁但係就咁睇嗰個，即係睇數據同埋即係成個政治光譜嗰個變動咧，其實都睇到啲嘢出嚟嘅。咁所以曾鈺成今日都抽我水啦，因為有人話：，唉，嚟咗啲自決派喎，七哥喎，好激進嘅喎，有殺傷力喎。曾鈺成話：，誒，最大殺傷力嗰冇翻到嚟。 咁佢好開心啊！ 咁佢又話：最大殺傷力嗰個冇翻到嚟，唔好意思咁。咁但係當然咧，可能佢哋而家呢啲殺傷力仲大過我都未定嘅，唔知係咪？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政治就係咁樣嘅，係咪啊？有成有敗，係嘛？即係我哋都唔係成日成功嘅，係嘛？咁今次嘅失敗咧，亦都可以俾我哋即係後繼嘅人咧，可以吸收啲教訓，所以即係阿泰個責任就好大啦，係嘛？即係呢四年 ，Hello， 你做得好，係嘛？ 路過咁啊，發覺到 做得好， 行翻出去。 你跟住嗰四年都冇問題嘅，希望可以帶咗兩個。我覺得四眼經過呢一次嘅即係選舉嘅洗禮咧，佢人係成熟進步咗好多。我希望未來四年呢四年咧，佢多啲即係睇下書啊，即係研究下啲政策啊，即係個人個即係會比較成熟啲，係嘛？跟住呢個大佬揾食啦，大家姓鄭，咁咧就下一屆你一樣有機會選。我覺得你哋都係要去選，都係要揾多啲人去選。馬宇生都係，係咪啊？即係下一屆九西，我哋即係可能佢，我哋梗係唔會選啦，係咪？咁但係即係我哋可以揾人去選咯，係咪？可以擺佈復活嘅，所以選舉係咁嘅，佢會有個鐘擺效應嘅，即係最緊要自己有呢個決心啊，同埋做嘢啊。檢討今次敗選的原因係咪？呢四年揼石仔，下一屆我哋呢個陣營有可能可以攞翻兩三席，唔出奇。慢慢揼啫嘛，你哋有的是時間，我就冇得揼噶啦，我收工噶啦，係咪？即係我哋而家退居，即係唔好話幕後，幕後我都唔想做。我哋係做啲文化傳訊啊、教育嘅嘢啊，同埋。維繫我哋呢班即係支持嘅朋友就咁樣嘅啫，係嘛？咁所以我喺呢度即係今日其實記者會我都講嘅，我係好即係會去痛切反省、深刻檢討，然後我即係亦都辜負咗大家過去對我哋嘅支持，同埋今次選舉大家個期望呢、這個我係必須要即係向所有即係投票俾我哋嘅選民同埋我哋特別係我哋啲支持者。特別是我哋啲義工喺呢啲選舉裏邊，即係盡心盡力嘅，即係好多我睇到，即係所以你見到我每去到一個區去助選嘅時候，我臨走一定同我哋啲義工握手打招呼，係嘛？即係我哋係辜負咗大家嘅期望。好，休息陣。 咁應該我有份關於今次我哋呢個葉普成呢個咁樣嘅選舉聯盟嗰個競選失利嘅聲明嘅咁樣，咁啊嚟緊落嚟我都會講翻類似嘅內容嘅咁樣，咁啊有個文字版本大家可以參考啊。今年嘅年頭啦，咁我哋議會公民啦、普羅政治學院啦，同埋香港復興會咧，就組成咗一個競選嘅陣線。咁啊，坊間啦，簡稱我哋為葉普成啦。咁呢一個陣線咧，就係希望推動一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運動。咁而當中關注嘅焦點咧，亦都係包括有呢個基本法2047嘅期限問題。咁啊，我哋一路都喺個競選綱領入邊咧，就推動呢個永續基本法呢個綱領嘅。咁就我哋喺年初就成立咗呢個陣線啦，希望透過呢一次嘅選舉，可以推動到呢一個咁樣嘅制憲嘅運動，同埋係可以解決到2047基本法大限嘅問題。咁啊，我哋喺呢個運動入面咧，咁就競選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咁但係咧無奈啦，就正如大家所知道，今朝嘅一個嘅選舉結果公布之後咧，咁我哋葉普成呢個陣線咧，出選五區嘅地區直選 的名單呢就只係得新界西嘅鄭松泰名單咧，就能夠當選。咁佢得票咧係有54,496 票嘅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九龍西嘅我哋嘅名單咧，黃毓民嘅名單咧就係、是、得票20,219。咁啊，新界東因為仲複合緊啦，咁啊大概係20,000票啦。九龍東咧得票就係33,271票，港島咧得票咧就係22,555票。咁我哋五區個總得票咧就係150,541票。但係呢、這個票數底下咧，能夠成功當選嘅就只有新界西嘅鄭松泰。咁由於即係距離嗰個五區當選嗰個成績相對比較遠啦，咁所以我哋必須承認咧，就係、是、呢一次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運動咧，係宣告失敗嘅。當然我哋會繼續推動全民制憲運動啦，但係借助今次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希望借助呢個選舉嘅機會去爭取到一個可以日後能夠利用到議席去進行五區公投呢個計劃咧，就係、是、正式宣告失敗。咁我喺呢度啦，因為小弟啦，黃陽達係作為成個葉普城陣線呢一個工程嘅總指揮。咁我自己喺呢度想作一個檢討、就是，我認為呢一個咁樣嘅全民制憲五區公投呢一、這個咁嘅公投制憲運動咧，入邊我哋喺嗰個競選期間啦，多次係利用我哋嘅宣傳嘅單張啦、文宣啦，或者係各個因為選舉而出現嘅宣傳嘅機會，包括電視論壇啦、選舉論壇啦，咁我哋都多次去解釋關於基本法期限嘅問題啦，同埋基本法期限所帶嚟嘅主權不穩定嘅問題啦，亦都多次帶出希望通過修憲、制憲呢一種咁嘅方式，落實香港嘅實現主權，令到嗰個港中嘅權限得以釐清，達至真正嘅港中區隔，從而落實香港嘅實現主權。我哋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可以解決當前社會困局以及香港眾多政治糾紛的一個務實的做法。而在、今次選舉結束之後，我認為這個綱領和這個理念呢，是在面對當前香港困境的香港這個這樣的這麼多糾紛、啊、一個撕裂的社會和極多政治糾紛的環境底下，這個是一個相當之務實的出路。而事實上在這個競選工程裏面，我們帶出來關於2047期限的問題，亦都在社會引發了很廣泛的討論，可以說是越來越廣泛的討論。還有在那個競選過程裏面，亦都有不同的政黨是對這個這樣的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等等的綱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修訂以及吸收，我們覺得是一個良好的現象。所以我哋認為呢一個咁樣嘅競選嘅綱領同埋呢個運動背後理念咧，佢本身係相當之堅實，而且係可以為香港帶嚟出路嘅。咁而喺整個借呢個機會啦，亦都好感謝，因為呢個綱領嘅佢嘅務實啦，以及係即係真正能夠，我哋相信真正能夠為香港解決到當前嘅問題，所以亦都得到咗好多朋友嘅相助。喺整個選舉工程入面啦，我哋係咁多個政黨入面咧，係最早係部署成個選舉工作，或者係成個理念嘅推廣嘅工作。咁當中涉及咗好多嘅人手啦，好多嘅人員啦。咁我哋資源有貧乏嘅，我哋就冇去聘請一啲即係街頭嘅單張員啊，或者係招聘義工啊，全部都係義務嘅工作。作嚟嘅，咁歷時咁長嘅時間，動用咗大量嘅人手，咁亦都好多我哋嘅手足啦，即係捱更抵夜啦，不辭勞苦啦，一路去推動呢個運動，咁亦都有好多好出色嘅人士啦，包括係設計嘅團隊啦、宣傳嘅團隊啦，同埋係各方面嘅數碼技術嘅團隊啦、網絡技術嘅團隊啦，亦都給予咗我哋好多嘅援助，令到我哋可以做出一個雖然係用一個好低嘅 budget， 但係做到一個都幾有規模嘅一個選舉工程。好啦，咁雖然嗰個選舉工程，我哋認為我哋嘅團隊做得都相當之唔錯啦。背後嘅理念同埋綱領，亦都係我認為到呢一刻為止，我認為都係務實，而且係有願景、有前瞻性。咁但係結果出到嚟就係成個選舉工程嘅 的結果呢就是強差人意。在這裡呢我必須承認呢我作為整個公投制憲運動的總指揮，在整個選舉策略的部署調動，無論是各區的人手調動或者是整個選舉的宣傳策略，無疑我是在那個調配和那個策略指揮上面是出現了一些謬誤，例如我沒有好好地去觀察或者是去做出一個合理的預測，去考慮到究竟大眾的選民他們怎樣消化我們的理念呢，或者我們的傳遞信息的方法是否能夠真正這樣 去清楚地解釋到我們的理念給選民聽呢。那這方面我承認在我的部署上是做得有失當的地方。另外就是對於很多今屆的選舉出現很多的負面的文宣，我們受到很多的抹黑啦、批評啦，包括小弟啦、九龍東的選區啦、黃毓民九龍西的選區啦，亦都有好多抹黑的街招出現在我哋嘅選區嗰度，亦都有好多棄保嘅傳言、留言或者救票嘅留言散播喺個選區入邊。當然呢種咁樣嘅負面宣傳喺近年嘅選區係越嚟越常見。我必須承認就係我作為整個運動嘅指揮，我對於呢一啲咁樣嘅負面印象嘅形成咧，同埋嗰個處理嘅反應係唔夠迅速，變咗咧係達成咗成個團隊一定程度嘅傷害。咁係呢個係我喺成個指揮上面冇好好咁樣處理到成個我哋嗰個將我哋嘅信息以及形象傳遞到俾選民，喺呢一個環節上面我係做得有所不足嘅。咁所以呢喺呢一個工程入面，雖然係我哋認為我哋選擇咗或者係建構咗一個比較務實而且有前瞻性嘅理念，而且亦都得到好多人嘅幫助，我哋競選團隊亦都付出咗好大心力，但因為我嘅指揮失當令到成個工程呢係強差人意。咁喺呢度呢我係希望向所有支持我哋嘅朋友係僅此致歉嘅。